听着这段有可能你熟悉有可能不熟悉的音乐啊，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为什么放这段音乐呢？这要问李阳了。 我觉得这期节目其实是一期特别的节目啊，为什么？因为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播客节目的一个录制的习惯。通常来说的话，我跟杰杰两个人，我们有一个叫做话题池的这样的一个容器，会去放我们将来想去聊的一些话题。因为我们是一个两周播放一期的这个节目，其实我们的录制的频率差不多也是两周一次。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周期里面的话，我们会从这个池子里面去挑，看看就说，哎，这次的话我们两个想要录哪个话题。挑出来的这个话题它自然有一个默认的标题在那边，但是呢真正的那个播客的标题呢通常是在剪辑 发布前最后一天， 剪辑结束 由我们的首席取名师李阳来取的。 对，在发布前 是 绝大部分是在发布前的那个晚上我们才把正式的那个标题替换上去的。但是这期节目其实有些特别，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节目的标题是好久以前就已经想好了的 啊。对，叫什么呢？ 其实你们都已经看到了嘛，对吧？我们想要表达的这个观点也很朴素，因为最近在中文的互联网世界里面其实发生了一些不太愉快的事情。这个的话其实也不是那么的，我这么说可能会有一些政治不正确，我觉得也不是那么的特别，因为这样的惨剧其实发生过，并不仅仅只是今年才发生的，对不对？当这个所谓的996为大家所熟识的那一刻起，其实这样的惨剧一直在发生，甚至我身边我也目睹过几次，只是没有像这个 爆发的这么严重， 报道出来的这个事件那么的严重，就说人去世了这样子，对吧？但是比如说我看到，哎，突然之间有位同事昏过去了，然后急救车过来，然后把人直接送到医院去，这个事情我其实也目睹过几次了。 哇，你还目睹过几次 啊？对，而且 我倒是没， 而且是在不同的公司里面。我相信这个在现在的互联网公司绝对不是个例。所以呢，我们两个人微言轻的中年的，即将面临这个被辞退或者说被退休的这样的中年设计师，想在我们自己的这个保留地里面呢，跟大家 聊聊这个事儿吧。 对，至少是聊聊我们自己的一个感受。 但说到现在还没有说到跟刚刚那个 BGM 的关系 啊。那个 BGM 其实来自于近期的一个， 我们这期节目剪出来之后应该也 应该已经 应该电影都已经下线了 嘛，对吧？就是 Pixar 今年的动画电影， 不是他今年年中也发布一部二分之一的魔法。 哎，我没看过， 那口碑不行 哦。那好吧，或者说是年末的 Pixar 的这个电影，对吧？叫做 Soul， 中文的话叫 心灵奇旅。 心灵奇旅，为什么叫心灵奇旅啊？是之前也有什么什么奇旅吗？ 没有，我估计这个可能会开一个新的支线，以后都叫什么奇旅 啊？ 玩具奇旅、赛车奇旅。 我本来以为他们会起什么什么小黑漫游、 小黑总动员、黑白总动员、 小黑漫游梦境，好像不太政治正确，对吧？对，就来自这个最新的电影 Soul。 那其实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呢，我觉得也跟 Soul 其实有一些千丝万缕的关系，对吧？所以先说一下自己的观点，这可能也是这期特别节目比较特别的一点。 待会儿再说吧，待会儿再说吧，你先念 opening 吧。 哦， opening 没念啊？ 对啊， 特殊的节目要不要念 opening？ 不要念了吧，好吧。 我们的盈利增长点都在这个 opening 里面，好吗？虽然有很多人嫌我们 opening 太长了， 干货会过期，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把 opening 藏到这个中间十年，让你躲不开，对不对？不再会有这个小宇宙上，哎，几分几秒降落。 哎，难道我就没有跳过功能了吗？ 干货会过期，潮货会发霉，只有湿货历久弥新，温润你心。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周更新一期的 anyway.fm， 我是李阳。 我是杰杰。 我们是一档在 Apple Podcast、 网易云音乐、小宇宙以及其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推出的生活美学数码科技相关的电台节目，欢迎关注。嫌电台更新太慢，访问 anyway.news， 随时掌握新鲜科技资讯和当下有趣设计。然后向您介绍我们全新升级的会员计划，还没决定好是否要付费，没关系，14天试用期， X 轴播放器、催更、额外试听内容等官网会员专享功能全部开放体验。支付99，全年失货不离手，支付199，会员名牌和纪念品不能没有，然后拉进会员群交个朋友。详情欢迎访问官网左侧链接。我们的宗旨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感谢帮助我台转发传播，让更多可能与你一样好品味的人来到 Anyway 点 FM。你看，哎， 恭喜你， 我是专业的，对不对？ 打破了， 哎，这个在介绍我们会员计划的这一段的时候，我故意就把这个语速放慢了。 可以，可以， 让你两倍速。 嗯，那我们就继续聊吧。 再回到刚才被打断的这样的一个，说一下自己的观点，对吧？ 嗯， 哎，我觉得特别的节目我们也开始不要说太多废话了。 嗯， 我观点就是活在当下，不要那么拼，没有必要那么拼。 嗯， 除非这件事你拼的事情是你自己的事业。 嗯， 对吧？你在任何一家公司工作，它都不是你的事业，是你老板的事业。 嗯， 你只是你老板手上的一颗螺丝钉而已。 嗯， 而且是一颗标准螺丝钉，不是非标的螺丝钉。哎，就像那个博士伦的这个隐形眼镜的广告一样，对吧？ 嗯， 随时随地可抛可弃。 嗯，怎么一下子就这么沉重啊？我看你的提纲不是聊电影的吗？我接不下去了，怎么办？我本来以为坐在这里还可以谈谈这部美好的电影，结果一上来一记猛棍，怎么看感觉要开始聊这个？ 可以啊，没关系啊。其实杰杰是先看了这部电影的 Soul， 对吧？ 对，我记得好像上一集录的时候。上集录的时候我看了吗？ 是上一期还是上上期？有提到，对吧？那个时候你看了，但是我没看。 对， 后来跟你录完节目第二天我就去看了， 而且马上就二刷了，对吧？ 而且回到北京之后又刷了一遍。 哦，哎，你去刷两个都是什么版本的？ 我刷的都是 3D 版的。 都是英语的还是中文？ 都是英语的。 都英 语。嗯，但是可能是因为北京那个电影院的设施稍微新一点，所以我在看第二遍的时候呢，发现有很多，发现很多看第一遍时候没看到的细节。 哦， 嗯， 比如说 你现在让我比如说我又想不起来了。 而且我这次倒挺偶然的，因为我这次看电影正好是某一天，其实娃睡了之后， 嗯嗯， 临时跟我老婆起意， 嗯， 说那个反正今天娃没有跟我们睡，就出去看个电影嘛。 嗯， 然后就心急火燎的订了一张，没看清就直接订到了中文版。我其实平常可能看英文版更多，原版更多一点，但这一次的中文版老实说给我印象还挺好的。 哎，我记得之前去年还是前年， 啊， 我也看过一个是迪士尼的还是 Pixar 的电影， 啊， 也是中文版， 但老实说我没有， 还不错， 我老实说我没有什么比较可言，因为确实我有好多年没有看这些。 嗯， 因为以前比如说 CCTV 6它那个家庭有约一般都会放那个中文译制版的。 嗯， 那个时候可能会看一下，但是现在这几年老师我真的没怎么看过中文译制的。 嗯， 所以这一次的给我的感觉挺好的。你想尤其现在这种动画片它本来localization 都做的挺好的嘛，就一些关键的电招牌啊什么，它本来就在画面里面就直接是中文了嘛，对吧？ 嗯， 再加上这些比如说某些歌曲啊，比如说某些 台词，它的主题歌肯定是有，就是各国自己的版本的，对不对？ 主题没，我说的不是主题歌，主题歌好像是一样的。但是，比如说他在地铁里面看其他歌手唱， 嗯， 唱 rap， 唱什么东西，这个东西他唱的是中文版， 哦， 特别版本的。对，确实我感觉还蛮好的，就完全没有觉得很突兀。 嗯嗯嗯，我说一下为什么我去看两遍啊。 嗯， 那个首先，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说聊电影啊什么的时候，可能也有提起过，我是非常讨厌看 3D 电影的。 对对对， 如果这部电影有 2D 版本的话，我一定会去看它的 2D 版本。 啊，这个完全没有 2D 版本是吧？ 首先这个没有 2D 版本，但是另外呢， 嗯，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至少是我的主观感受，我觉得这部电影用， 嗯， 你戴上 3D 眼镜去看的话，是我就说从 Avatar 开始， 嗯， 其实我觉得 Avatar 的 3D 版也不咋地， 也一般般吧，就这样吧。 但是从 Avatar 开始，我觉得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面充分利用了 3D 眼镜的劣势，而去达到它的一些就是说视觉效果的这样的一个很充分的电影。 嗯嗯，怎么说呢？ 譬如说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小黑变成了灵魂之后，对吧？ 嗯， 他在那个矢之彼端这个一系列的这些场景，比如说他的这些地貌，然后上面的杰瑞也好，然后还是那些即将就说完成他在这个， 哦，这里要不要再有个 spoiler alert， 怎么说， 要不要提醒大家有剧透？ 没关系了，我们上时候不都已经下线了吗？ 嗯，但是有些人可能上线的时候没看到，想等他上 其他，哎，其实那我换一个观点，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因为这期节目本身就是挺丧的，对吧？我 观点都已经跟大家说过了，活在当下就好，你听到剧透就剧透吧。 套跟主题也是挺匹配的啊。好吧，那反正提一下可能会有一些剧透。 其实我觉得不会剧透，我不会跟大家主要去讲那些剧情的事情啊，因为我觉得剧情也没什么好讲，剧情是其实是很简单很简单的故事，被打断了对吧？让我回忆一下，最近年纪的确大了，这个记性不太好，使之彼端对吧？使之彼端的里面的地理的场景，然后那些在这个地方我们姑且称之为受训好吧，受训的那些小精灵，然后那个训练他们的杰瑞，杰瑞们加上小黑自己的灵魂，这些造型如果你是用这个传统的二维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去看的话，你会发现说 Pixar 怎么了，怎么他们这次制作的这些动画角色那么的简陋，这个其实是始于这个观看的介质，如果你用了 3D 眼镜去看的话，你会发现说他们其实造型上看起来简陋，渲染上看起来简陋，其实都是有目的的，是让你更能够通过 3D 眼镜感受到那种似梦似幻的这样的一种效果。 不过话也说回来啊，其实我看到你提纲里也提到过，包括你跟我聊天时候也提到过，就是说它的这种图像素质上面已经超越了传统什么共产主义鼠毛阶段，是吧？ 对对对，我指的是社会主义鼠毛阶段啊，达到共产主义可能还 但是我其实倒不是特别认同，因为我觉得它整个片子其实分两个场景嘛，对吧？一个是真实世界，一个是另一个世界，对吧？其实在真实世界里面，我还是能够感受到 Pixar 这种比较传统强项的这些部分还是有鼠毛的。 不，他该强就强嘛，他不会去刻意去贬低自己，对不对？ 而且反正这方面我也看到网上有这种技术分析文章的，这也有比较 Pixar 应该还是用他们自家那个软件 RenderMan 吧，好像 我不清楚。 反正我在片尾字幕，因为这次的剧透是在最后，不是彩蛋，是在最后面的嘛，所以说字幕我还是看完了，应该 RenderMan 还是在上面有列着的。 其实我一点都不关心技术， 作为一个不是搞专业技术的人，确实你用技术的手段来去聊他们的电影，或者说聊他们这些画面，其实是有点不够，对不对？ 我不知道够不够，反正我是一点都不关心一部动画电影的技术层面。即便皮克斯原先打个比方说是卢卡斯工作室也好，或者是这个 Next 也好的这个去宣传他们技术的这样的一个手段，一个窗口，但是时至今日皮克斯它就代表的是一个动画电影动画产业的这样的一个标杆级的这样的一家厂商，我关注的只是它电影本身以及说它对于这个视觉艺术的一些追求，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这是一次飞升，这是一次非常大的突破，这真的是一次螺丝壳里做道场。我为什么会这么激动啊，其实现在有很多视觉设计师你们没有这样的概念，对不对？你没有这种设身处地的感受，像我们身处过，你只能用最少打个比方说你只能用64个像素点去表现一个实际的有丰满的造型，然后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些配色，有这个总之是一个需要去体现一些这个表象跟表意的这样的一个图形的东西，你只能在64个点里面去做到，对吧？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在我们来说的话叫做螺丝壳里做道场，那我觉得皮克斯在 Soul 里面他用这个简陋的这个三维眼镜的这个劣化的这个视效带给你的一种体验上面的一种飞升，就能够体现这种螺丝壳里做道场的感受，我非常非常的激动。 老实说你说的就是那个世界我名字我一直忘了，就他们受训的那个世界叫什么来着， 叫我 什么彼端， 叫始之彼端，一个叫中焉之彼端，一个叫始之彼端，对吧？ 这样的， 它在中焉之彼端的时候是长长的一个像自动扶梯一样的，然后到了某一个节点噗变成了像素点了，对吧？ 反正我说说我的感受，其实始之彼端那个画面效果在我看电影之前其实也被剧透了，然后剧透的地方是说大家说杰瑞长得很像 Safari 的不是 Safari， 很像那个苹果电脑的那个 Finder 的那个，就是访达的那个图标嘛， 都来自毕加索嘛。 对，然后在那个时候其实看到了当时那个场景，就比如说那个远方那个紫紫蓝蓝渐变的那种山，对吧？但是其实当我第一次在电影院里坐着，然后它 掉下去那个瞬间， 嗯， 那个场景扑面来的时候，老实说我还是有点被震撼。 嗯， 说老实话，我觉得那个场景并没有多恐怖，就是从构图上啊，从颜色上啊，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多创新的一个东西。但是当时那个画面掉进来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挺视觉挺爽的，应该这么说。 嗯， 我觉得其实它有点艳俗，甚至让我想到 艳俗，为什么呢？ 嗯，你知道让我第一感觉像什么吗？像绝播的首页 啊？为啥？ 因为比如说它有很多高对比度的颜色，然后包括杰瑞他是那个毛玻璃效果的，对吧？就这其实很符合很多 UI 领域能够用到的一些视觉手段。 姐姐你走火入魔了， 但我觉得我这个不代表褒义或者贬义啊，而是说不管它在用户体验层面上怎么样，至少在视觉上我是得到享受了， 嗯， 我觉得这个就够了。所以我这句话并没有说含有很多的褒义或者贬义，我只是觉得那个场景在当时当刻我就觉得挺爽的，视觉挺刺激的，尤其是在忙碌了一天然后娃终于睡着之后， 嗯， 哇，这么样一个很适合去做冥想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扑面而来的时候，反正我是觉得那个， 其实我有类似的感受， 嗯， 但是我的点啊可能跟你稍微有点不一样， 嗯， 我是会觉得哇很熟悉 啊。怎么熟悉呢？ 像我的这个除了这个斯蒂芬周先生之外的另外一位人生的导师对吧，嗯，大卫莱纳姆先生的他的一些这个视觉作品的这样的一个， 嗯，你这么说是有 一个调调， 嗯，对， 嗯，因为很久以前我看大卫莱纳姆先生他自己的个人网站上面有一段这个受某一个网站还是杂志的采访吧， 嗯， 当时他有透露过说他其实自己最最最最喜欢的艺术家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团体有两个，对吧？一个是吉卜力， 嗯， 另外一个就是皮克斯， 啊， 他是非常梦想能够为皮克斯工作的， 这样的。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中间有一些啥， 嗯， 我也不猜测，对吧？但是在看 Soul 的时候，在看到这一段的时候， 嗯， 我真的是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既视感， 嗯， 啊，这个既视感，说到既视感，对吧？多抓鱼， 等一下不，我也是在一个月前他们那个线下店开张的时候，我才第一次知道。 我其实很早就知道了， 是吗？ 啊，因为好像一年还是一年半前， 嗯， 他们是接受过哪家播客的采访， 啊， 有提到过他们的名字的由来。嗯， 因为事实上我记得我还看到过他们多抓鱼那个形象的诞生的那个播， 嗯嗯， 也好像也没提到过 Deja Vu 这个名字。 嗯，他们在那个博客里有讲过，但是我是觉得说，嗯，因为那天在群里面不是也我也问过一句嘛， 嗯， 就我觉得是不是创始人有口音啊？ 又找到 BGM 了，对吧？现在不用放色了，可以放头文字 D 的音乐了。 哎呀，跑火车不想跑火车的。其实多抓鱼线下店现在开在那个安福路那边， 嗯， 我是心里面有一些酸涩的。 为什么？ 就是安福路你知道，安福路是， 我不知道， 这么说吧，安福路是上海的一条非常有这种就是说所谓的法租界风情的一条小马路， 哦， 然后周围呢有一个上海的话剧艺术中心， 嗯， 然后有非常多的小酒馆或者说那些小资风味的咖啡馆， 嗯， 面包房， 嗯， 然后多抓鱼的这家店，嗯，在它建成到这个安福路之前呢，它的店址其实是上海的这个老照相机博物馆。 我好像见你推特上提过。 对对对，然后现在那个博物馆呢，可能因为你知道那边，其实我觉得这个博物馆非常非常棒，它是一个私人博物馆， 嗯， 但是藏品非常有料，它里面甚至是有一个我国非常非常是能够进入任何一家博物馆或者艺术馆的这样一个东西。其实它艺术性还好， 嗯， 但是它的意义非常重要。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叫做东风牌的旁轴照相机， 嗯， 啊，大家可以去搜一下这个东风牌的旁轴照相机的来历是什么，你就知道了，啊，现在的市价大概是100万一台左右， 哦， 啊，并不是说它并不是因为它贵才能够被那些博物馆收藏， 意义比较重要，是吧？ 意义非常的重要。 那我去找一下采访那些，我真不知道。 我就不在这儿剧透了。我其实是个不喜欢剧透的人，对吧？我只喜欢埋坑。 好好，火车跑完，我说说我对这个电影除了视觉以外的感觉吧。其实跟你的感受有点像，你是觉得它 可能是皮克斯最近在某些层面上有飞升的这样一部电影， 嗯，我觉得不单单只是视觉层面，嗯，我觉得它的就是说 很多方面 背后带来的一些意义其实是跟以前电影有点不一样。 不说其他电影，只说皮克斯的电影里面， 嗯， 这是让我哭得最惨的一部。 哭了？ 对， 哦， 说句实话我是一个挺容易， 大家想象一下， 嗯， 一个秃头的中年男子对吧，哎，静静的坐在这个电影院的沙发前，然后穿着女装， 我操，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在那边， 对不对？ 在那边嘤嘤嘤。啊，你说吧。 说实话，我觉得我是挺容易被电影的一些节奏所感同身受，然后可能有一些移情作用，开始情不自禁流下眼泪的。 嗯， 但是凭良心说，迪士尼不能说迪士尼吧，应该说皮克斯吧。 嗯， 他们的电影，老实说，不大会去有这样的一种情绪在里面。 嗯， 而且 是哪一个点让你产生了这种感 觉？我还没说完。其实有很多点，有很多点。嗯，其实我在看这部电影之前，其实朋友圈里面已经有很多人看过了嘛。然后他们其实总体来说都觉得挺欢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虽然最后他们可能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不同的评价结局，但总体来说，其实都觉得这是一部很多人说是有一些温情在里面的，但是总体来说没有故意的煽情，所以说喜欢哭的朋友们不用带纸巾，就类似于会有这样的评价在朋友圈里面，所以我也是很放心的去看了的。对，然后其实我老婆很贴心，她知道我这种习惯，她所以一般来说她会备上纸巾，然后在看电影的时候会偷偷给我递一张纸巾什么的， 然后来我温暖的怀抱对吧。 但这部老实说 就看到在电影院里面一个秃头的中年男子对吧，穿着女装一边嘤嘤嘤的时候， 你怎么就又重复了一句呢？ 旁边一位女生非常非常可靠的对吧，搭着他的肩膀然后抚摸他的秃头。 你这个画面感出来，掉粉。说真的其实点还蛮多的， 嗯， 可能有大概三四个点吧。 嗯最大的那个点我跟其他人也聊过，挺出乎意料的，就是当二十二看着天，然后有一个那个植物叫什么植物，就是会转的那个叶片。 嗯，我不知道是什么， 就掉落在他手上，那个 一片叶子嘛。 对， 花瓣还是叶子， 种子 枫树， 我不知道什么树，反正就是这个东西掉在他手上，就那个场景。 嗯， 其实我有点绷不住。 嗯， 这部分哭的比较厉害一点。 为什么呀？你会因为这个就说产生那么大的情绪波动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首先我觉得整部片的主旨就是你说的活在当下， 嗯， 对吧，我觉得这跟我自己的价值观是相当匹配的。 嗯， 我极端的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人， 嗯， 就我也不会有什么人生的规划，我也没有什么大的目标，你看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我相信李阳可能以很大程度上也是这样的一个人， 嗯， 对吧，所以这也是我们电台， 其实我想补充一下，我觉得并不是因为说就是我想活在当下而选择了活在当下，而是说活在当下这样的一个选择其实是因为这个人生的各种各样的际遇， 嗯， 然后让你非常非常充分的明白说你只有这条路可以走 啊。我老说我没想过这个问题，我没想过我到底应该本来应该是怎么样，但我 总觉得 想象一下，如果你是王思聪对吧， 这个就不要想了，这个就不要想了，反正我是觉得这 那就天天换水兵浮船。 聊不下去了，我甩电脑走人了。聊到哪了来着？ 就让你感动的地方嘛。 就我觉得他这个，反正这个价值观，本来我觉得我是挺欣赏的，然后我觉得是挺合我心意的这样的一个。另外一点，可能确实也是二十二这个人物，他从前到后的一个转变，他从一个可能生活到都没有目标，然后到慢慢的过程当中，然后他能够散发出自己人生的一些闪光点， 嗯， 到最后他开始爱上了这个世界， 嗯， 触摸到了这个世界上的一点一滴，然后感觉到这个世界的美，就这个过程就觉得非常美，你知道吗？就是一个人， 嗯， 人生的一个缩影， 嗯， 或者说这是一个相当完美人生的一个人生缩影，我觉得，对， 其实啊， 是我向往的生活，应该这么讲。 其实啊，我的看法跟你非常非常不一样 啊，你说， 我一点都不觉得这是一部温情的电影， 嗯。 我觉得这是一部非常现实的电影。 嗯，怎么说？ 首先，我觉得你在你的朋友圈里面的那些， 嗯， 那些朋友们的对于这部电影的这个点评呢，我觉得我跟我想的也不一样。 嗯， 我也不觉得它煽情。 嗯， 没有煽情。 它是把非常残酷的现实展现在了你的面前，只不过说用一种动画的委婉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嗯 啊，我刚才突然想起来了，就是我们在片头说到说，哎，我第二次看的时候， 嗯， 注意到了一些第一次看的时候没注意到的点。我举一个例子 啊，终于想起来了，是吧？ 就是片子临近结尾的时候，小黑带着22，然后跳下去，然后飞向地球的那一幕，最终22降落的那个地方， 嗯。 很明显不 是 美国， 是西藏什么的， 不是美国，对吧？是不是西藏就是中亚， 嗯 啊，就是那一块，现在就说我们真实世界里面这个纷争最复杂的地方， 嗯，这我这也是看了影评才知道，我完全没注意到这个细节。 我是看了第二遍，我看到了，第一遍的时候可能是因为那个 3D 眼镜，就说它本身对比度的确很差。为什么我觉得它现实呢？ 嗯， 我觉得22， 嗯， 至少在我自己的看法里面，我觉得22它之前。在初始至彼岸那么的那么那么多年，你看到他的编号叫22，其他人都上万了，对吧？ 嗯，不止上万 啊， 几十万还是多少？嗯， 就说他在那边其实是待了驻足了非常非常久的时间了，这个时间可能已经就是说你没有办法用人类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去感受到了，但是我觉得他从来都不是一个没有目标的人，他或许是因为他太想要找到他的目标了，所以他一直都找不到，而杰瑞们给他的之前的那些导师，对吧，那些导师们或许都是一些太有目标的人，或者说都有一些在自己生前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历史上留名的这种所谓的这样的一些事迹的人，所以他们跟22相处的时候，这可能不是刻意的，但是会去强调那些点，反而会让22觉得说，对呀，如果我找不到一个跟我的导师们相同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的这样的一个目标的话，那去地球就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了。 这么说你的这个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说我先说我以前的我一般的观影体验，我是属于挺喜欢一部电影，看这部电影之前我完全不去了解它什么背景， 我也是， 我只是某一个点，比如说主演或者说它的设定感兴趣，我那我就进去看了，或者说其他朋友的口碑比较我就去看了，但看完之后一般会花比较长的时间去豆瓣上去看一些影评啊，或者再去看一些看电影没注意到的细节，但是老实说 Soul 这部电影属于看完之后我其实还上豆瓣去看了，但是读了一篇之后发现，哎，每个人的观点确实不一样，之后我有点不太想让大家打破我对这个电影的美好印象而选择了这个影片，我就没有再看下去了。 我有一段时间是跟你的行为差不多的，就是看完电影之后我会去看豆瓣，或者看知乎，但是呢也像你一样，我在看哪个电影的时候啊，我发现说真的就是说每个人有自己的哈姆雷特，对吧，每个人看法都不一样， 而且我觉得其实这是他电影这部电影他比较巧妙的一个地方，这个巧妙让我也不能叫巧妙，而是说他这个设定，其实在一看完电影之后，我不知道其他影片有没有提到过，反正我看完之后第一时间我跟我老婆说了一句，我感觉这部片子一下子让我想起菊次郎的夏天，为什么想到菊次郎的夏天，就是一个是说这是不是牵涉到两部电影的剧透了， 菊次郎夏天你还要透啊 但我们只是温馨提示嘛，这个是不是有用的另外一回事情，对吧，反正我的感觉有两个地方比较像，一个首先是我应该说三个地方，一个是基础设定，他们都是双主角，对吧，这部片子跟菊次郎夏天应该都可以算是双主角，然后 你看杰杰的利益跟我非常非常不一样，杰杰会从就是说影片本身的他的一些拍摄的结构去跟大家去探讨一些，对吧， 不下面就不是结构啊，第二个是说这两部片子其实都牵涉到了两个人互相的羁绊，就是说其中有一个主角他可能一开始没有目标，然后在这个接触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他可能找出了生命的意义，另外一个片子可能他找出了对责任感的一个全新的认识，或者说其他那种什么样的一些方面的一些升华，两组人都是有互相的这种影响在里面的，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其实菊次郎的下片比较明显，就是他在片尾的时候其实他还是点题的嘛，这个其实也不能叫相似的地方，而是不一样的地方，就菊次郎的下片他在片尾其实是点题的，就全片你可能一直以为菊次郎是一个小朋友，但最后一刻他告诉你菊次郎就是这个男人，对不对，其实这有一个北野武他的一个想法在里面，融入在里面，当然我记得好像他最后抛出来这个说法的这个设定好像也是临时起意加进去的，但不管怎么样反正我觉得他是有一定的取向在里面，但是在这部片子里面其实我觉得你很难说这两个人谁是他想要更主要去讨论或者说更主要去烘托更主要的那个人，我觉得他们两个人不管从戏份上还是说他们在戏剧冲突上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对等的， 所以我觉得一开始会让我想到菊仓的夏天这个电影，反正都是一个有点像两个人的公路片嘛，对不对？应该是这么说。 好，我说到哪了？ 那是不是应该进音乐了？整理一下思绪。 OK， 那个再说回22啊，在影片里面呢，其实有一段场景是22带着小黑穿过了一个纸箱，对吧？ 嗯、 来到了另外一个空间。 嗯， 那空间叫什么？我现在想不起名字来了。 嗯， 电影里面有没有说过？ 好像有说过。 我反正我不记得了。那个空间里面都是一些什么东西呢？都是一些被执念所禁锢住的一些人， 嗯、 对吧？ 其实网上确实对这一段的传出来的梗图非常多嘛， 嗯嗯， 对吧？ 什么梗图啊？我都一个都没看到过。 嗯，就是他不是在一个一个描述在这个世界里面被困住的那些人，在真实世界当中的映射嘛。 嗯， 比如说有一个是那个 股票经济， 股票经纪人，他在电脑前那个状态应该就跟你前面提到的可能在那些高强度的公司上班的那些人一样的那种状态嘛， 嗯、 对吧？ 嗯嗯， 这部分呢，在网上的梗图也挺多的呀，对吧？ 嗯，我反正没看到过， 嗯。 那我接着说啊， 嗯、 那些都是被执念所禁锢住的人嘛、 嗯。 然后除了这些人之外，有一艘船，有一艘这个形制像是海盗船一样的船、 嗯， 对吧？船上的这些角色呢，其实在现实世界当中， 嗯、 都是一些被人认为是疯疯癫癫的这样的一些角色。我只能说我自己的理解。那我觉得说他们代表的就是跟那些有执念的这些人的相反的这样的一些态度的人、 嗯、 他们对于世界的这个态度来说就是及时行乐的人、 嗯、 他们活在自己的世界，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行为处事的这样的一些价值观跟世界观在那边、 嗯、 他们其实是很坚定的人，他们不会为周围的人的对他们的看法而有产生动摇、 嗯、对、嗯， 打个比方说那个灵媒一样的那个家伙，对吧？那个老头、 嗯、 他在现实世界当中他的工作其实非常非常的机械化，非常单纯，就是人形广告牌， 嗯， 对吧？ 对， 人形广告牌，然后一刻不停的重复着一个动作， 嗯， 这样他就能够挣到钱，然后满足他在这个肉体世界的这样的一个生存， 嗯、 对他来说就够了， 嗯。 然后在影片当中的话，这些角色他们的价值或者说他们伟大的地方在于说，哎，他们会一次又一次的进入这样的一个危险的世界，去拯救那些被执念所围困的人。 嗯，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22一直是他们的伙伴之一。 嗯，对， 22也在帮助他们。 对， 嗯，可能啊，一开始的时候有些人在看电影的时候会发现说，22可能是一个玩世不恭的人。 嗯， 他是不希望去到地球去。 嗯， 但你看到这一段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其实22是非常有责任感的， 而且确实。包括他在地球上的世界，他其实描述了非常多的细节， 嗯、 甚至包括闪回的时候，他又重复的着重了强调嘛。他22他就是属于那种他的人性的光辉其实是隐藏的，可能比较不那么外露，但是他在不经意间或者经意之间，他做出的很多事情其实确实能影响非常多的人。 是的，是的， 确实是一个感染力很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对，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透明干净的这样的一个人。 嗯、 正因为他的这些透明干净，他到了现实世界之后，碰到了一些人一些事的时候，能够非常就是自然的去感染他们，对吧？ 嗯、 那个比如说理发师 Dad、 嗯、哇，你居然还记得名字。 我有小抄嘛。理发师 Dad 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切入点。 嗯，怎么说， 那个小黑在他这边理发其实应该是有很长很长时间的历史了，对吧？ 嗯、 小黑一直觉得说 Dad 是喜欢跟他聊爵士乐的。 嗯， 但其实并不是这样， 对， 对吧？而且他一直都没有发现说 Dad 他的初衷原来并不是做一个理发师。 嗯， 人家是要做兽医的，人家退伍之后的第一志愿是做一个兽医， 嗯， 结果发现说兽医去念兽医学校的学费太高了，那只能退而求其次，为了养家糊口去了一个念这个理发师的这样一个学校。 嗯， 嗯， 但是很悲哀吗？其实戴子活得挺开心的， 嗯， 他在他现在所处的这个角色，所处的这个行业里面，他觉得他拯救了很多人， 嗯， 所以从这点开始的话，我就发现说，这个电影给我的感受，它并不是说告诉你一个温情的故事， 嗯， 它是在告诉你，就是现实就是这样，孩子，他现实或许有残酷地方，有温情的地方，但它就是现实。然后再举一个例子。说一下那个小黑的吧， 嗯， 小黑其实是我觉得是一个有天赋的人，只是因为他所处的这样一个阶级，他的天赋在很大时间被埋没了， 嗯， 他只能去这个学校当一个兼职的音乐老师， 嗯， 但是啊，但是你看，如果换成一些公众号的这个心灵鸡汤文章的话，会说小黑处在一个人生的逆境。即便他身处在这样一个人生的逆境的时候，他竟然还交出了一个非常棒的鼓手， 是是， 对不对？他竟然还能交出这么棒的一个鼓手出来， 嗯， 然后他现在他的学生里面又涌现出了一个非常有天赋的孩子， 嗯， 从这个侧面说明什么呢？ 说明西方人有音乐天赋的人好多呀， 就是底层有天赋的人其实是非常多的， 嗯， 只是缺少发掘他们的人。另外呢，就说就说啥呢，我也不知道说啥。 我怎么有上上一期的既视感，又得下步，那个音乐又可以来一遍了， 又抓鱼了，对吧？嗯，那个再说回答，他很有天赋，对吧？他缺少的只是一个机会，然后正因为他之前的经历，他教导出了一个非常有天赋的鼓手，然后鼓手给了他这样的一个机会， 嗯， 能够让他跟一位可能是说比较知名比较伟大的这样的一个爵士乐的这个萨克斯风的这个 嗯 吹奏者，或者说他们的这个乐团一起同台演出， 嗯， 如果演出成功的话，或许他的人生就能够迎来一次转变， 嗯， 他当初的这个想法也是这样子的，所以他在突然之间离世之后，他其实是他的执念是非常非常深的， 嗯，对， 他不想死，他想回去，他至少想回去完成这场演出， 嗯， 但是呢，他跟那些在那个盒子通向的那个空间里面的那些有执念的人不太一样的一个点在于说，他的执念或者说他追逐的这个东西并不是那么的物质， 嗯， 他在追求的是他的爱好， 嗯， 他的基于他的爱好所要追求的这个事业， 嗯， 所以呢你能发现说他裁缝店的老母亲，对吧，对他其实是颇有微词的， 嗯， 一直希望说他能够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嗯， 哎，这个大家既视感有没有，我相信非常多的人有既视感，对不对啊，很多人老家的老母亲老父亲都希望你们辞掉这个现在在一二线城市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回到老家然后考一份公务员， 嗯， 就是这样的一个朴素的简单的这个 但老师这点我也不是很同意啊， 嗯， 老师我不太喜欢这个母亲， 嗯 嗯，当然也可能我的看法不对， 嗯，我也不喜欢，如果我母亲是这样的话我一样会反抗她， 啊，不不，我倒不是觉得这一方面 啊， 这部分我觉得很正常，而是我觉得她的前后的一个转变，因为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感觉你音乐也吹不出什么名堂，然后就学校当个老师，那学校当个老师不是我这个老母亲心里面的首选，但是基于我们家现在这个状况，这已经是你能拿到现在比较好的一个条件了，那在稳定住比较好的条件的情况下，我不希望你去发展自己的爱好，但是当后来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之后，发现哎，他妈的你的爱好真有可能成为你立命之本，并且能够达到你爸爸那个水准的时候，突然一下子忘掉之前的那些学校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了，我全力支持你这个事情。老实说这个理解可能有点极端，所以我前面说我觉得有点极端，但总体来说这给我的感觉不是特别的好，至少我觉得我不希望我的女儿以后能够看我也是像看这个妈妈一样，如果她有这样的一个爱好的话，我觉得我肯定会是不管是她成功还是不成功，我觉得应该是在整个过程当中都给予她全力的支持的。 对， 对对对，就说我跟你的看法没有什么就是有冲突的地方，我只是觉得说老母亲其实至始至终她的想法是一样的，她没有变，他也没有希望他儿子不好，对吧，其实都是一些就跟很多人在这个老家的老母亲老父亲对你们希望考公务员的这个愿望其实是一样，他们 他们并没有想对你差， 对， 他们的想法很朴素，他们觉得就是他们能够理解的 普世的成功， 普世的成功， 并且能够稳定的持续的成功， 这是他们能够理解的啊。你因为你的人生的这个阅历跟他们之前经历过的事情有太大太大的差别，所以两者之间这个代沟是一定会存在的。老母亲也是这样子，只不过说因为就像你说的，哎，去参加了他的那次演奏会，对吧？发现说就是我儿子原来就说他的天赋能够得到那么多人的认同，他不必去知道他的儿子有多大的天赋，他只要知道周围的人有多么的踊跃的就是称赞你的儿子，他就知道原来他是能够有机会成功的，只是这样而已，对吧？刚才你有提到他的父亲，其实片中没有任何一刻去表达过他的父亲成功了没有。 哎，这么说起来好像是啊，我个人觉得，我觉得他的父亲是成功的。 我跟你的想法是反的。 哎，你先说说你的想法。 嗯，我是这样猜测的，如果他父亲成功了，他父亲是一位非常非常知名的这个爵士乐的这个演奏家的话，那至少就说儿子去追求这条路，他的妈妈不会有这么就说 也有道理啊。 另外的话就是小黑在跟他的学生们去介绍爵士乐有多么美好的时候，他举的例子是什么呢？是他的父亲陪他去到一个小酒吧里面，听到了酒吧里面的另外一位演奏家在弹那个即兴的这个爵士乐，然后他发现说哇这个东西太美妙了，是他父亲带他去看， 不是他听他自己父亲，对吧？ 他不是并不说是去参加一场他父亲的演奏会或者怎么样 啊。这么一说也有道理， 反正这个是臆测，对吧？大家也不必当真，总之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小黑是一个执念很深的人，对吧？ 对。 然后22也是一个执念很深的人，他们因为各自的执念，所以阴差阳错的在彼岸会面了。在我看来，这真的是一部从就说各种侧面去反映这个社会有多现实的这样的一部电影。我们的社会就说除了你真的是投胎投得好，对吧？你生就在一个那样不愁吃不愁喝，然后无论做什么样的行为，无论做什么样的举动，都不会去影响你之后不愁吃不愁喝的这样的一个家庭，这样的一个阶层的话，那这个社会你可以在任何的时候都能够不经意的感受到它的冷酷跟现实，对吧？22满怀开心的飞向地球，但是其实他飞向的可能是阿富汗。 不过这个老实说，说句实话，按照我多年那个学物理的经验，对吧？以他们那个飞行速度，等他落地的时候，地球早就转过去了。很难说，很难说。 你看，哎，这就是一个理科生，对吧？哎，你这么一说也有道理。这么一说，哎，皮克斯还挺严谨的。万一掉到这个加勒比海国家也不是什么好事情。 Anyway, 这个不展开不展开。 然后再想说另外一个关于这个彼岸那边的一个剧情。就是那些杰瑞们。杰瑞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对吧？他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所以皮克斯的这个秘书家们把它设计成了这样的一个抽象的形象。然后杰瑞在彼岸他的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呢？我觉得也是他妈的非常的随性，非常非常的随性。他比这个牧人去牧羊更随性。牧人去牧羊其实目的非常明确，每天带着他的羊吃饱，喝足，对吧？然后晒够太阳回家睡觉。但是杰瑞们对那些小朋友们其实不是这样的，他就是突然想到，哎，张三李四你们两个，我觉得这个待在我旁边兜来兜去我看着不太顺眼，你帮我到那个性格的地方去塑造一下，就是这样子。 但我觉得其实跟他的主题还挺贴切的呀。杰瑞他们在介绍第一次杰瑞他在介绍自己的时候，他不是说了自己一长串的 title 吗？ 其实正是因为这样，因为或许这么说吧，对吧？我们再探讨一下这个杰杰唯一看过的几本书吧，三体里面，对吧？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高阶生命体对待低阶生命体的一个非常非常自然的态度。 老师，我的理解倒不是这样的。我觉得这部片子确实它可以有很多种理解，我觉得蛮有意思。你先说说你的吧。 就我跟大家说一下我的经历，对吧？我小时候是一个调皮捣蛋的小孩，但是呢我是一个双面人。我在家长啊然后大人的面前，我是一个非常非常遵纪守法，然后懂得人情世故的这样的一个 不怎么爱说话的小孩，但是我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的话，我是一个非常调皮捣蛋的人，我是一个，我甚至是在有一段时间里面，我觉得我做了非常多的恶。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因为我是生长在上海的老城乡里面的，对于这种在弄堂里长大的小孩来说，我们小时候玩什么呢？ 炸虫子，炸蜗牛， 对吧？炸虫子，那老房子里面会有非常多的蚂蚁窝，对不对？那些蚂蚁会在墙角开一些小洞，然后在特别是夏天的时候，你能够看到非常多，比如说他们在那边搬运一些苍蝇的尸体啊什么的，去回到他们窝里面。那个时候我在夏天的一个非常普遍的兴趣爱好是什么呢？就是往这些蚂蚁窝里面填充各种各样的燃烧物。有一次其实很危险，我把我叔叔的这个汽油往里面， 哇塞，你还 倒了 灌汽油，哇，这个有点狠啊。 除了油炸蚂蚁呢，我还油炸别的生物。我爸爸喜欢养花，所以他在那个弄堂里面有两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坛子，里面是种了很多植物的。这个坛子里面呢，你能挖到很多蚯蚓。我就尝试着用各种 啊，让我先补录一段好不好？模仿故事 FM 的那个话，给大家补一句啊，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本期节目出现了很多非常详细的一些很有画面感的画面。如果你对于昆虫啊其他什么东西有一些那个恶心的话，可以考虑跳过这十分钟，或者那个下次再听。 啊，那我继续啊，就是我当时用了很多物理的化学的手段， 还有化学，还有 去对这些这个从我们傲慢的人类来说低阶的生命体去做了一些不太应该的这个事情。从这个侧面其实也反映了我之后就说待人接物的一个非常显著态度。我觉得人之初是性本恶的，因为我自己我觉得我小时候就是个恶童，对不对？从这个角度来说， 看自己以后我要考虑给李阳增加点股份了，不能只是3%，万一他时间长记仇了抛 你，想想百草枯的事情。 太吓人了，太吓人了，以后饿了吗只能我来点，你就不要点了。 哎，我为什么要说这个？ 你是想说 Jerry 他们对待那些受训的小人， 其实我在现在去描述我小时候做的这些恶行，是从一个这个居高临下的角度，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看，我觉得这些是恶行。但是当时身处在我那个年纪的时候，我一点都不觉得自己在作恶。我只是把他们当做一种玩耍的手段。那对于这个高阶生命体对待低阶生命体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来说，其实往往就是这样。他没有把你当成是一条命，所以他不在乎。 就我的感受倒不一样，我没觉得他是怎么样，是我觉得他其实是一种抽象的一个手法。我不知道为什么，也有可能是因为他本来就长得像 Fender 和来自于毕加索的那个画里面那种灵感，就让我联系起了 computer 这个形象，你知道吗？再加上他自己描述他一段什么东西，我现在记不起来详细怎么样，但他的行为很符合他的描述，就是量子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就 他其实是一段程序， 对，他其实就是一个随机的程序，然后他也可能会出错。然后呢，其实我觉得他总体来说是不带感情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能发现，虽然他 Jerry 有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 Jerry， 对不对？但是每个个体都是可复制的，但是每个复制的个体可能又有点继承了原来的东西，又有点不一样，然后又会出错，然后他的形象也会让你想到零和一的两面性，对不对？然后再包括他们做事的这个方法，就随机性很强。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一个量子计算机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它充满了各种随机性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他不在意出错，他不在意就是说异常行为。 他的这个逻辑也是对的。影片当中我现在记不清了，但我记得他好像也是提到过的，就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性格脾气什么，你觉得有好有坏，但其实他没有绝对的对错，但世界是需要这样的一个 diversity 来丰富这个世界的。如果世界只是一味的某个样子的话，他反而他可能会变得很无趣，很没有意思。包括整个片子的这个价值观，其实我觉得对于西方的价值观来说，我觉得不像我们东方人看的冲击感这么强。比如说活在当下，比如说这种 diversity 这种事情，就是整个美国社会长久以来的一个。 其实我想说一下，我没有这种东西方的这个意识的这种差异的感受。我想说的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会对所谓的活在当下的这个想法会有，至少有一部分人会觉得说是这么的离经叛道吧。我觉得这些都是怎么说呢？ 往前这个跑个几千年的话，你会发现说中国人都是活在当下的，或者说有很大一部分的这个当时的中国人都是活在当下的，他们在竹林中抚舞石散，载歌载舞，活在当下，开开心心，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社会。只不过说因为之后统治者由于他们的统治的需要，对吧，哎，从我们大家学历史的都听到过这样一句话，叫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吧，哎，自从这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东亚社会渐渐的在思想上面就可能说是被禁锢了一部分，觉得说什么事情都要循规蹈矩，什么事情都要他妈的有一个目的。 嗯，比如说我们二群最近聊过的那个话题， 哎，不是二群，是股东群。 股东群， 我们的股东没有二的。 对不起，我错了啊。其实那个话题我觉得挺有意思，或者说也不能叫挺有意思，是我自己也比较苦恼的一个事情。 嗯， 就是关于小朋友的这个教育的这个问题 啊。那我没办法帮你 啊。我当然也没有让你帮我，我只是觉得，其实看这个片子之后会有特别多的这种感触和感受。嗯、 其实啊，我想过这件事情。 嗯，怎么说？ 虽然我是不会有机会去亲身经历这样的事情， 嗯、 但这不妨碍我去想一想、 嗯。 我在我脑中做这样的一个推演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会害怕，我会觉得说，我完全没有能力去。其实这是很傲慢的一个想法， 嗯嗯、 就是我会觉得说我完全没有能力去想清楚，如果我有小孩，我的小孩之后他会变成什么样子？ 嗯。 我想不清楚这个未来，所以这其实也是促成着我不想有这样的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原因。既然我能够选择未来，那至少这部分我就做我自己的选择了。 反正老师，我是没想过很长远， 嗯， 就是我也没想过未来会怎么样， 嗯， 我只是觉得说从片子这个角度你会发现，确实它跟现在很多家长包括整个社会这个价值观是有点离经叛道的。至于这个原因为什么，我自己有一个感觉，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主要还是社会的发展太快了，有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啊，就是其实每个人的教育，对孩子的教育，你可以发现他其实除了你自己真的是很有思路很有能力，或者说你自己就是一个教育系统出来的，然后有很严谨很细致很科学的规划的，除了这些人之外，大部分人其实还是用一种经验主义的方式来教育孩子，就他会把自己的很多的经验，自己很多的感受去假想到孩子的身上来规划他现在或者未来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我觉得这是很多人都想避免的，但其实这是避免不了的。 这可能就是说我没有办法设身处地想这些事情，我只能从其他的一些角度去理解这件事情。就说在我自己的理解里面，为什么我们现在的比如说中国的家长们，或者说一部分东亚国家的这个家长们，他们会对自己的下一代有那么大么大的期望，然后他会给他们的下一代非常非常多的一些举动，去促成、尝试着促成达到他那个期望的这些举动，对吧？我不知道我这个理解对不对，我觉得你看现在日本，日本有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就是年轻人欲望越来越低，对吧？我不是说这是件好事，但是大家可以想一下，为什么日本社会的年轻人的欲望会越来越低，而我们这边的年轻人们的物欲其实是处在一个上升阶段。 这其实我觉得很完美的表现，其实日本就是我们的未来嘛，我们正好在日本之前积累的那个阶段嘛，就跟我刚刚想说的其实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整个国家发展的太快，这个发展是多方面的，比如说很设身处地到所有我们这一辈已经做爸妈的这样一个年轻人，就是说我们这一代其实正好经历了见证了这个社会的高度发展，我们当中很多人是比如说以前是 在三四线城市，通过我们自己的打拼考到了一二线城市的学校，然后留在了更好的城市工作，然后在这个城市里面你就是见证了更好的医疗资源、更好的教育资源以及更好的工作。虽然我们这一代的生育意愿明显降低了，但他我觉得你用脑子想想也知道，他不可能是指数级降低的，他可能只是有一个慢慢的这样的一个缓冲往下降。在它没有指数级降低的这个前提下，势必就是你的下一辈如果还要再做这种阶层的跨越的话，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当时像我们这个年轻的时候，其实说老实话，你如果能人聪明一点，然后读书用功一点，或者说某些特长方面比较厉害一点，你的确是有可能实现一个对自己人生更好的一个变革。但是到我们下一代的话，我觉得这个难度是会提升的。 所以我试着尝试翻译一下你这段话， 嗯， 就说在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发展的这个时期， 嗯， 即便我能看到说从你自己所处的阶层往上一个阶层去迈进的这样的一个举动是会非常非常困难，但是它不是100%没有可能， 对，嗯， 对不对？ 差不多，嗯 啊，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些侥幸的心理， 嗯， 侥幸的心理，所以促成了很多家长希望去。 而且确实就像我前面说到的，就很多人还是会有经验主义的潜意识在里面。比如说我就是这样，对我来说，我虽然在整个我的个人生活当中教育对我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但总体来说我觉得我不认为我自己现在赚的这个工资跟我接受到的高等学校的教育高中初中有特别大的联系。我觉得哪怕我从来没有学过这些课程，我一样可以做我现在喜欢做的事情。所以在我的潜意识里，我就会觉得学校教育不是很重要的。当然不是说我不让他去上学，而是说我觉得你考一个很好的学校对我来说这跟我的自己的人生目标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说我不会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考察点，甚至我觉得我自己都考不上很好的学校，我凭什么去让我的女儿去考一个很好的学校？所以我也不会去很强求她在这一方面的东西。但是其实有很多的家长并不是这样，因为他们的生命当中的确是碰到了自己因为教育而得利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他会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真的是能改变你一生。从小学开始，从幼儿园开始就应该以最好的不计代价的成本去上这个学校，去提供给他这样的一个资源，让他能够得到更好的未来。因为在他们的经验里面，这的确是一个投资回报率极其高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嗯，对，你提到了一个词叫投资回报率，对吧？就是你的下一代，你的孩子， 嗯， 当他变成了你期望的一项投资的时候， 嗯， 可能大家的一些就是说理性的想法就维持不住了， 嗯， 对吧？你往往会变得非理性。你往往会被周围的相似的相同的这样境遇的这些人们的想法所裹挟了。 其实老实说我还是挺乐观的， 嗯， 因为我觉得虽然我们的人口增长率没有指数级的下滑，但是你看这两年的数据是非常明显的。我记得我女儿出生16年生的嘛，16年生的其实那个是个高峰，那个高峰是因为那个国家出台了那个双独还是什么独的那个政策嘛， 嗯， 就不是独生子女可以生也可以生二胎什么的了。其实那个时候有一个16年有一个小高峰，但是过了那个高峰，把那波人那个东西给释放之后，17年开始又开始直线下滑，而且这个下滑其实是数字是挺厉害的。也就是说哪怕后面再出台另外一些政策，也已经没有办法去激活这个增长了。就是这个劳动人口其实这两年是一个从国家的角度来讲是很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嘛，就是劳动人口急剧的下滑，然后老年人口急剧增长，这对社会来说就是现在的日本嘛，对不对？说白了， 其实啊，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嗯， 那个我有一段从来就说很少跟别人提起过的这个职业经历，对吧？ 嗯， 我曾经在携程工作过。携程的 CEO 梁建章先生，他除了在当携程的 CEO 的同时， 嗯， 他其实是一位人类学家， 嗯， 梁建章先生在非常多的一些机会场合，他都会去阐述他对于这个人口下滑的这样的一个担忧。 嗯， 他的观点简单说的话就是希望中国人多生孩子。 嗯 啊，从我这个就是狭隘的然后邪恶的这个角度去理解的话， 嗯，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站在这个资本家的这个角度的这样的一个看法， 嗯， 他已经在把普通的中国人量化了，把他们当做数字工具在使用。 但我觉得我还是很同意他的看法的，因为 我当然同意他的看法， 虽然是量化，但是当 你听我说完， 哎，你说 我当然同意他的看法。中国人只要一直保持着一个就说 很高的劳动人口比例是吧， 哎，对，这样的话我们的社会一定能够得到一个持续稳定的发展。但是普通人能得意吗？ 我觉得还是可以得意的呀。 或者这么说，普通人的得意跟资本家们的得意在比例上面是 那你这么说那好吧， 我并不是说他说的不对啊，只是我喜欢从这种邪恶的角度去理解他们这些站在高位的人的这样的一些想法。我觉得就是模拟人生玩多了。我不觉得日本， 想不到你在跟梁建章短短的不到一个月的接触里面能悟到这么多的东西 啊、哦！不止一个月，不止一个月。作为一个 CEO 来说，我觉得他的姿态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对吧？ 比较亲民的是吧？ 他能够哎，这个非常和蔼可亲的坐在一位 UI 设计师的边上啊、哎，亲切的指导、 这个紫色偏蓝一点， 亲切指导他说，哎，你为什么用这些颜色？你的这几个颜色的逻辑是什么样的？能不能把这三个颜色的 RGB 值，对吧？ 跟我说一下是为什么？ 啊，不说了啊，那个就 律师函警告。 我不觉得日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低欲望的社会是对的，但是我也不觉得它是错的，我觉得这是社会发展到一个阶段之后的必经之路。人家发达国家物资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他们的年轻人有这个资格享受这种低欲望的社会，他有这个资本去慢慢的想说，老子是要上班呢，还是要找女朋友呢，还是要尼特在家呢，对不对？哎，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我是羡慕他们。 好，全篇完。 哦，我们再回过头来再说一下，就说，其实录这期节目的初衷就是我们开头说的那些。我们最近在听到了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发生的这么多不美好的、悲惨的，或者说令人失落的这些事件之后，我们觉得有必要来谈一谈。即便我们的观点、我们的想法， 老师，我的观点跟你不一样， 可以不一样。我只是说我希望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场合跟大家说一下观点，你说你的观点，我说我的观点，对不对？或者我们听众还有第三种观点无所谓。其实播客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它脱离于主流媒体之外，它可以尽可能，至少在现阶段它还可以尽可能少的受到主流媒体的左右的一个原因就在于说我们可以自由的发表自己的意见。你说吧。 反正我一直觉得以前马云说的那句话是对的。 哪句话？ 就我觉得那句话不应该是他说出来的， 就是再给他一个机会他也不想 了。不是这句话，福报那句话嘛。就我觉得这句话 为什么呀， 让这个资本家来说这句话，那作为这个老板让他自己来说这句话，其实我觉得有点操蛋。但我觉得这句话本身没有错呀。 为什么呀？ 我选择只放眼当下的生活，不代表每个人都应该选择这样的生活。 我们没有，我并不是说希望每个人都活在当下， 对对， 我只是说除了鸡你的娃，除了996你自己的班，对吧？或许有一些人他可以选择另外一种生活，请大家都包容一点，对吧？ 对，我觉得这包容这个词很对。就从我的角度讲，其实我还是觉得应该包容那下。老实说，我朋友圈也有一些99，也有一些在996，或者说更直接，也有点在拼多多工作的。 那我跟你说，我给你举个例子，我的日常工作其实也挺饱和的。虽然没到996，对吧？但是10/15或者10/15的日子也不少。 我觉得，说实话，我觉得你还好了。因为我觉得996的核心不是说这个数字是11还是7还是多少，而是在于这个体制对于你的 剥削， 或者说一种奴役。但我觉得从我只言片语听到的你的工作状态，我觉得其实你还远没有达到说被奴役的阶段。 没有人能奴役我 啊。对啊对啊，这就很说没问题。 用配一个这个人猿星球的 就说句实话，就说难听点，我觉得我不觉得工作时长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我觉得一个人在很开心的状态下，比如说我在写我们网站代码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做公司项目比较有趣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可以每天工作12个小时，我尿尿都不舍得去尿这种状态，但是做完之后依然人很亢奋，然后回到家之后，然后还能吃能喝。但是如果有时候在做一些非常无聊的体力劳动的时候，有可能我做5个小时我就已经支撑不住，因为我觉得这个每个人工作状态其实 不这件事情 不在乎。 我相信大家都理解。 这 AKA 这个行，我说的太长了，太啰嗦了。 其实并不是这样，我想表达的是这样子，就说就像你说的，对吧？有一些人他明知道他是去996，他是去做奴隶的，但是他选择这条路， 对， 因为他想要通过做奴隶这件事情得到一些他想要的回报。 嗯， 这个既然是他自己选的，那就让他去做，对吧？周围的人就是也不要那个叫什么带节奏。但是另外一点，即便是有非常多人的人去选了做奴隶做996这件事情，当你们这些奴隶看到另外一些想活在当下的人的时候，你们也不要诧异，你们也不要觉得说怎么还有这样的傻逼， 不要，大家都不要加着，不要加着那个跟你做出不一样选择的人，对吧？ 对，因为大家在使之彼端的时候是被 Larry 随意的就是分配过不同的这样的一些人生的轨迹了，对吧？你也不要去， 这就是命， 就是这样。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想要获得更好的收听体验，不妨尝试我台推出的付费会员计划，详情请见官网 anyway.fm/member。 同时每一期节目提及的相关内容都能在官网上找到，如果你需要联系我们，可以直接在官网 anyway.fm 上留言，也能通过邮箱 hello@anyway.fm 来信，在微博推特上搜索 anyway.fm 即可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上面会不定期的发布一些即时消息，欢迎关注。同样也欢迎你继续访问安妮威时报，浏览和订阅地址请直接访问官网 anyway.news。 我们努力的目标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欢迎大家通过各大泛用型播客客户端、网易云音乐、小宇宙、荔枝 FM 搜索 anyway.fm 找到并订阅我们，两个礼拜之后再见。 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其他也不说了吧，也不说活在当下还是996，反正就健健康康吧， 就用余华的一本书的书名 活着， 活着就好， 你看我还是看过不止三体一本书的好吗？ 好。